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今天是2015年5月4日，在大陆呢是咱们的五四青年节。在今天这样一个有一些特别的日子里哈，在北京也是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会面。注意啊，这次叫做会面而不是会谈。 对， 那会面的双方是谁呢？一面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习近平， 那另外一面他要会见的这位贵宾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这次呢，应该是说两位哈当上这个主席总书记以来第一次见面，但是并不是说国共的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因为六年前当时时任的这个中共总书记是胡锦涛，那国民党这边是吴伯雄，他们也曾经见过面。但是这次我总体觉得他的一个行程是比较短的，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的低调。因为你一说到国共领导人见面，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连战当年的大陆行。那当年你说在北大百年讲堂的那个演讲，现在你都能想起来他当时谈到的包括自由主义啊，包括他母亲怎么样在北大求学的一些的画面，感觉非常的生动和有感染力。但是总体来说，这次朱立伦他是3天2夜的一个行程，他首站呢是先去到了上海，先在复旦大学有一个演讲。说实话吧，那个演讲除了他自己拿自己调侃说猪猪人之外，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 大， 就只有这一句金句，就其他的你似乎觉得整个行程乏善可陈，就没有什么很值得人去讨论的亮点。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还是有的。比如说他从这个台北出发的时候是自己拎的行李箱然后这个行李箱直到跟张志军见面才放开，那有人就说这是打某些国家领执政党的脸，你看人家出门行李箱从来不自己拿。 好吧，可是这是重点吗？ 对，这是边角料的一些小道消息。包括他说这个要年轻人追求公益，然后也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在在某些特殊敏感的地方说这种话是因为某些地方不存在公益，反正就各种他说的话都反着来看，然后你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 对，我觉 得，我觉得 你说当年连战2005年那个那个真的是60年破冰， 对， 所以他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 意义完全不一 样，大家的期待性，就不管是说从大陆人民来看台湾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或者是说台湾人民在看这个怎么破冰，我觉得那感觉是不一样。那朱立伦，你说真的，这些年来这10年来，两岸这不管是各种的，不管是官方的或者是民间的各种的会面，其实已经非常多了。所以你说这一次他有什么？虽然说朱立伦第一次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登录，但是说真的，他有一些新鲜感吗？我觉得倒也未必。可是你说刚刚今天早上的会面比较有趣的是，你看他们两个一出来的时候，我倒是注意到他们领带，真的， 对，都是一个颜色， 领带两个都是一个色系，蓝色系的。因为一般来说，其实我觉得领带也是很大的学问的， 对 对。而且，但是可能就像圆圆就会讲说，你看，其实习近平一般来说他都戴红色领带，今天他戴蓝色，可能也是给足国民党面子，戴个红色就戴个蓝色领带。那这样朱立伦 一定是不会戴绿色的。 对啊，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他今天就相对就刚刚看到这短暂的画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习近平的，我觉得他相对神经是很轻松、很放松的，反倒是朱立伦稍微比较拘谨一点 啊。 对， 就是他身边有10个人陪同吧，应该是说，因为这次呢，你如果比照当年连战的这个规格和形式的话，那这次肯定是比不上当年。当年是有闭门这个会谈， 对， 还有家宴什么的，这次通通没有。这次他们的一个形式就是10个人，然后一桌子，看他说是说圆桌，我怎么看上画面感觉也像是一个长桌是吧？反正就是 对面 坐着10个人，然后呢就是全部都是公开的会面，前面是给1个小时每体拍摄的时间。那按照他们的行程是说中午1点半的时候朱立伦会开一个记者会，那下午呢朱立伦就会去到北大跟北大的师生也是一个会谈座谈会的形式，也不像连战当年是在百年讲堂有一个很盛大的演讲。那接下来他还会去香 山公园的碧云寺，因为去拜谒孙中山先生的这个衣冠冢，所以呢这一系列的行程看上去比之前媒体期待的好像规模要小一些，因为首先你没有这个闭门的会谈，这说是怕台岛内又开始做文章说你们哎是不是有些秘密协议啊，在暗中搞些什么卖台啊之类的。 我觉得气氛不同，但是你知道刚刚樊主席他说带的人，其实带的人也有学问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他就是一个在跟习近平介绍嘛，突然有一个就是立委吴玉生让我想，哎，怎么吴玉生也去了？ 哎，吴玉生咱们好像采访过， 对，采访过，就是以前是马家军，可是后来我看了一下资料，其实这次。就是选吴玉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连吴玉生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被选到，因为清点了之后就问吴玉生，吴玉生说其实我以为立委大家都去，他为什么点我不知道。后来其实媒体解读是因为吴玉生呢，第一他是新北立委嘛，那朱立伦又是新北市长，所以到时候帮他就是想必这次回去之后，其实不管岛内怎么样，我觉得绿营肯定有很多的也许攻击或什么的言语嘛，所以吴玉生他的口才好是战将级的，所以到时候呢 方便回去 可以回去 骂仗， 回去对先骂战，所以其实挑这个东西是有学问在的。 还有其他像国民党的这个副主席，还有之前咱们也采访过的在台南的一位参加过大选的九合一选举的， 对， 是黄昭顺，高雄。所以整体的感觉哈，就是虽然说它的规模没有当年连战的这么的庞大，但是有人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非常的重大，因为毕竟在这个时间点上对于国民党来说它是相当的重要，因为牵涉到两岸关系，又牵涉到明年一月份就要开始的这样一个大选，所以呢他自己是非常看重手上可能仅剩下最后的一张所谓的王牌，就是两岸关系牌，因为他们也会非常担心那这次登陆之后民进党他在岛内会怎么样做文章。那蔡英文这边也就放话了，说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两岸关系就是国共关系，是吧？甚至你听他在复旦大学讲那些什么年轻人的议题啊，我都觉得他有点其实没有那么的有底气讲年轻人，因为恰恰是你们自己的软肋，你们要年轻人问题处理的好就不会输得那么惨，对不对？按理说民进党的人来跟我们讲台湾的年轻人，可能他们讲的更实在和更能切中要害一些，其实国民党根本不懂年轻人。 可是你要发现就是除了刚刚春云讲的小花絮，就是提行李箱这件事的话，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就是他在呢上海的时候呢还特意翻墙在脸书玩的最近很红的那个 How Old Net， 就是帮你测试你的年纪的， 我看 他特别翻墙玩，然后有一张他在演讲那个就照出来是29岁， 真的吗？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的一些小小这些动作，他还是希望能够争取到不管是大陆或是台湾年轻人的认同， 是吧？ 包括他这次带了台湾新党青年团的团长杨世光，然后他还比喻了一下台湾的年轻一代，说他们很无奈，被人称为草莓大军，做着苹果的梦，却拿着番石榴就是芭乐的这个工资，然后也长着一副苦瓜的脸，所以用水果来调侃年轻人。但包括这次的习珠会，他们也会有一个关于年轻人的议题，所以你看这次他可能是要把自己的软肋在这次这个国共的交流上把它放大一下，然后希望能够赢回一些脸面。 好，这个到底中间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玩味的细节哈，我们也跟马军来聊一聊，他是凤凰周刊的记者，专门跑台湾线。马军你好。 樊副好。 好，我们都非常关心哈今天的这个习珠会，因为现在看到的关于习珠会的细节还不太多，那总体的感觉呢是整个的行程比较的低调吧，规模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小，因为之前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有一些家宴啊或者一些闭门的会谈，通通没有。那我想知道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在你看来有没有出乎你意料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应该去重点去讨论的一些亮点。 因为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国民党那边的要求，就是这个事情呢大家聊一聊就好，不要弄得太大，因为在上个月的月底，大概就10天左右之前吧，4月26号那一天呢是连战登陆10周年，按道理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的日子，但是从现在来看是没有搞一个很大的一个纪念的活动或者是类似庆典这样的活动，因为现在毕竟是国民党的最低谷的时期嘛。朱立伦这次过来呢，就像刚才您这边在谈到的，就是还是比较注重年轻人的工作，可能之前在上海在复旦的这些媒体的聚焦点全都是在这个三中一青青年的这个工作上，可能这个是这一次之前国民党的人都没有怎么谈到这方面，可能上次 三中一厅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大陆的媒体上还是宋楚瑜带到大陆来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比较讲民生的这样的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是他带到大陆来这样的一个关注，然后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是把这个建议给听进去了，所以这次很有可能我们觉得能够亮眼出来的，比如说谈完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接下来大陆会出现一些对于台湾年轻人到大陆来工作或者到大陆来创业，现在不都讲万众创业创新嘛， 嗯， 可能台湾到这边来创业做一些文创产品啊，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优惠条件，或者说大陆给台湾的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啊，或者两岸的这个经济贸易往来可能更贴近于青年这个活动，这个可能是接下来我们一个可以比较关注的一个亮点吧。 嗯嗯，那如果说这次他取得的某一些的成果的话哈，你觉得最有可能将来他回到台湾之后，他按行程的话今晚就会回去台北， 回去了，对 对，他在岛内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争论吗？因为他其实还没怎么签的时候就被人说这是卖台会。 对 对，他还这个很正常，你像那个连战当年来之前，宋楚瑜当年2005年来之前的时候，陈水扁就说你去之前你要跟我报备一下，对吧？你毕竟是这个代表台湾过去跟这个大陆跟中共要谈的，你要跟我报备一下。连战说，我才不跟你报备，我最多到机场给你打一个电话。所以这次朱立伦实际上他过来呢，他肯定心里就有底了。包括他回应隔空回应蔡英文嘛，说我又不怕被抹红，也不怕被抹黑。他的意思就很明显，我既然想去，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你来不了，我能过去。 嗯， 所以我觉得他到这边来最大的收获还是要把九二共识这个事情给做实。 嗯， 虽然呢，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后呢，大家都在反思，包括我观察蔡英文呢，他自己也在想。我觉得蔡英文现在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他觉得，台湾的民心好像是站在他这一边，大陆可能因为他的可能当选，在对台政策上，到包括两岸的政治基础上会随他起舞，会给一些退让。但是如果这一次呢，双边就是国共两党呢，能够把九二共识再砸实一下，比如说发一个公报啊，或者发一个共同愿景声明这样的东西，把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再砸实，其实这个会议的政治意义就已经有了。 嗯 嗯。 然后呢，如果大陆能够再给朱立伦一些定心丸，比如说继续表示支持国民党，不会和民进党因为他当选，所以就在政策上有一些松动的话，可能对于朱立伦回去，不管是他自己要表态选2016也好，还是他作为党主席去运筹帷幄2016，包括领导人的席位、立委的席位这些人选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加分，相当于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筹码吧。 对对，好的，谢谢马军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好， 谢 谢 马军，拜拜， 再见。 好，这个关于这次它引发的政治的效应，恐怕我们也要来听听台湾岛内的学者是怎么样看待的。那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连线了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关系学者邵宗海教授，也来问到他呢今天的这个会谈的亮点哈，包括其中的一些争论。 对，包括朱立伦登陆到底是不是违法的。 哎，为什么会有违法这么一说？ 因为朱立伦是有一个公职的， 新北市长。 对， 好，来听听看邵教授是怎么样来解释的。 第一个层面，这次朱立伦见到了习近平，他们是没有 agenda， 没有议题的。因为没有议题，所以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协议。因为过去连战去见胡锦涛，后来吴伯雄也是以国民党主席身份去见了胡锦涛或者是习近平，那么他们都是会谈啊，所以有协议。但是这次朱立伦去见到了习近平，他是用会见，这是见面，没有agenda，没有议题，所以他不可能有协议，所以也没有所谓他有没有违反这个陆委会或者是在野党所指控的那些的问题，应该是不存在，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民进党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或者更严格来讲是两岸两会，就是两岸的海基会跟海协会，从2008年以来一直到现在，总共签署了21项协议，2项共识的声明。那么过去民进党对于这些协议，基本上他有一套说辞，他说对台湾人民有利的，我们愿意 全盘的概括承受。那么至于哪些是对台湾人民不利的，他从来没有指出过。也就是说，他对于21项协议、2项共识声明在过去签署的，他只要认为这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他就会接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来追问民进党，如果说在这次朱立伦跟习近平的见面里面，双方也许没有协议，但是达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但是这个共同的看法可能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话，那我想民进党还是会依照过去的说法，就算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达到的一份共识，但是对台湾人民有利，那么民进党还是认为他们可以用来做参考做遵循。我想这一点啊，应该是民进党过去的运作的方式让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联想。 国民党他目前可能在2016年会失去这个执政的基础，那您觉得这次这个为什么两岸是没有议题的，会不会跟这个也有关系？ 不会，因为朱立伦跟习近平见面，那么双方在事前的沟通的过程里面一定会尊重双方的意见。 嗯， 那么我猜想共产党应该会说，过去联湖会、芜湖会都有议题设定，那么这次是不是也要照规矩照传统来设定这个议题的讨论？那我想这应该是国民党单方面，虽然没有证实，不过我可以比较肯定的说，应该是国民党这方面认为这次是不是见面就好，不要设定议题，而且见了面相互之间有交谈，也会交换意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双方还是有一些重叠的共识可以出现，那么并无损于那么这次两个人见面没有一起可以签署协议的一种遗憾。 但是像民进党，他虽然可以说是明知道未来他要是执政的话，两岸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他一直在批判国共之间的互动。那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民进党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跟大陆做一些互动？ 那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说，民进党现在产生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已经说过了。他说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意思说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说了就算，那么未来也不会是民共关系，所以他已经把民进党跟共产党万一有什么样的协议或者共识，那么他们怎么办，他已经说明是不会有的。那么他会有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现有的两岸协商的架构，就是两岸两会的协商的机制，它基本上还是基于一个众望众托。那么假如说民进党对于一中的原则是不接受的，那么如果说他对于九二共识是认为九二共识是没有存在的，但是他又提不出来另外一种说法能够让民进党执政之后两岸之间有个政治互信基础的一种说法，那么我可以说，就算是他今天说没有国共关系，我也没有民共关系，那我来讲说，可能将来也不会有两岸关系这种协商的这种情况会产生。那么我想2000年到2008年两岸关系曾经长时间的停顿，也可能发生在2016年民进党如果赢得台湾的大选胜利之后他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两岸关系的一位专家邵宗海教授的一个解析。那当然了，国民党登陆必然逃不开的一个判断的维度哈，就是民进党方面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回应。但是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个人物咱们也绕不开，就是马英九到底怎么想，这次他自己的角色怎么样。咱们谈了好多期节目是吧，这个习马会马习会能不能成功是吧，又怎么又为什么又破了，这个有意思。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来接着看看大陆方面的这回应，包括马英九这次过程当中他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他为什么没有扮演到角色。三立华语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陈贵清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哎，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直播连线。我首先想问一下您，因为这次朱立伦他登陆之后，可能在2016年国民党就会失去目前的这种执政的基础，那大陆这方面是怎么来看本次朱立伦登陆的，和过去连战和吴伯雄等人登陆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就是大陆对于朱立伦的这次登陆是非常重视，因为这次那个什么访问行程呢，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深入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这个朱立伦这个行程，首先就是他对于传承国共两党上一代领导人的一个友谊具有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过去十年之前那个国民党那个主席连战他就是破冰访问大陆，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十年之后呢，那个新任的那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再次来访问大陆呢，也是传承了国共两党人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一个友谊。那么就是从现实上来说，他对于解决两岸关系现在发展面临的一些新的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去年以来，就是两岸关系因为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以及反复方运动等等一些这个岛内局势变动的一些影响啊，就是两岸关系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个朱立伦主席能够就是说能够这个访问大陆呢，对于两岸关系也解决这新的一些问题，然后开创一个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新前景呢，也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就是至于您提到的这次登陆跟过去连战等人他的一个登陆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就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这个地方。相同的一个地方，这两次会面可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性意义。因为十年之前的那个连战，他当时登陆，他是在那个两岸关系面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台独就遭到那个岛内民众的这一个厌恶，然后台湾民众非常希望能够两岸能够和平，非常期待两岸能够开创出一个和平道路这一个情况之下登陆的。那么十年之后的这个朱立伦，他的这个登陆呢，他也是面临一个非常两岸关系面临一个非常重大挑战之下举行的。那么现在刚才您也提到了，2016年可能台独政权他上台执政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台湾民众呢，他对于两岸关系发展呢，就是与此同时啊，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看法呢，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一个声音。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朱立伦他那个登陆呢，也就是要寻求跟大陆之间那个巩固之间的一个互信啊，然后呢就是强化那个自己对那个和平发展的一个道路的一个信心，同时呢也来解决一些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然后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困难前行。所以说这个登陆会有所同有所不同，就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朱立伦这次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求同尊异，他这是不是要求大陆要尊重台湾的这么一个现状？那这个求同尊异会不会得到大陆这方面的一个积极回应呢？ 至于这个求同尊异这个提法，就是他的一个看法，他也不能说是也一定要要求大陆那个要尊重台湾的一个现状，因为他求同尊异嘛，既然是求同尊异，那么就是双方的要双方来共同来就是追求这个相同的一个地方，然后对于彼此之间的一个不同要互相尊重。他既说的就是要大陆要尊重台湾的一个现状，同时肯定也有包含这个台湾也要尊重大陆的一个现状。我想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呢，他在前段时间有一个讲话，他就是说那个要求他说我们大陆会尊重台湾发展的一个状况，然后尊重台湾人对于这个历史状况的一个情感等等一些尊重一些这样东西。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台湾人也要尊重大陆选择的一个发展道路和我们的一个政治制度。所以说这个求同尊异应该是双方的，应该是相互的这个。 但是朱立伦这次他也提出说要为台湾争取一些国际空间，并且要求参与一带一路、亚投行等等，那这次的朱习会之后这些东西会不会也得到一些回复？ 我想就是朱立伦主席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台湾参与国际空间，然后一带一路、亚太行 ICP 等等这些问题啊，我想大陆的态度是一贯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就是一贯的一个态度，就是释放了相当的一个善意。因为对于这几个问题，我们大陆的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过啊，大陆会考虑到台湾人的这种要求，同时呢也会用也通过双方的一个协商的一个途径积极的处理了这些问题。比如说对于这个台湾那个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 ICP 等等这一些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这些议题，大陆方面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只要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然后有利于维护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同时有利于为台湾同胞谋取更多的一个福祉，所以说只要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一个情况之下，大陆呢就是说啊愿意去推动。当然这种推动它必须要啊有必须要能够维护国家领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利于维护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所以说这一切都必须要在一个中国这个原则之下才能够进行的啊。就是这个台湾争取国际空间也是一样，如果说能够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我们大陆当多次提出了愿意这个来进行积极的一个探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陆方面对于朱立伦的这个回应，我想应该也会就慢慢的也会释放一个善意，但是这个善意呢必须它的前提就是要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不能破坏两岸同属一中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能形成一中一台这样一种状况。这个 好的，好，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 好，谢谢。 好，再见。 好，说来说去哈，全部症结所在呢还是这个九二共识。 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空间吧，至少它发酵的时候，你说跑回到台湾岛内，你像民进党这边，尤其是对于普通的年轻人，就说将来有可能他们会非常重要的这投下这一票的那些年轻人来说，他们会不会对这种国共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进行九二共识的一些会谈啊，有些什么样的表述啊，他们会有感吗？你觉得？ 其实我们上次也讨论到，如果你说是现在所谓可能太阳花世代这些年轻人，可能对台湾岛内的人民大部分现在会关心的还是民生问题。就像今天我们刚一直在关注说习主会的一些相关内容，可是打开台湾的电视台，今天最重要的新闻是什么？又是那些就是饮食店什么又有哪里中标，就是什么也许茶包里面又含有农药。今天所有新闻台跑的这个主重点是这个东西， 没有人直播习主会， 应该是说也没有东西直播，因为那是一个媒体文化的问题。我就在这边也顺便讲一下，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像是有些大陆的官员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的这些官员包括像马英九都很在乎，我最好是全程直播，因为我很怕有一秒钟是看不到是被你拿来做文章的。可是你看今天其实习主会他是只有开放前面五分钟被就媒体拍一拍嘛，大部分时间是闭门的。可是你说这时候你说回到岛内，你说很多时候他要做文章，你说虽然没有一对一的会面，但是有这闭门会其实还是可以做文章的。刚刚樊素在就是访问陈教授之前可能就讲到，你说马英九这个角色，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马英九他自己心里怎么讲真的只有他自己清楚，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破碎的心灵还有余温这种感觉，我觉得他肯定是 他有说什么话吗？这次 其实 朱立伦出发之前 他有 他 说什么呀， 然后另外还有你说在那个4月29号在湾谷会谈的22周年，其实马英九在陆委会有一个关于两岸的重要谈话。其实我觉得正面一点看，他等于说把这个两岸的东西拉回了九二共识的主战场，因为讲到这是一个两岸政治现实上最大的一个公约数嘛，接下来你说朱立伦才在这上面去延展，所以我觉得马英九也不是完全没贡献，就至少他把这个东西国民党的主轴我们的线很清楚，九二共识，所以也等于帮朱立伦铺了一小段这个东西。那另外呢，刚刚教授有提到说朱立伦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讨论到现在，就是感觉这好像也不是很大的规格，感觉好像重要性又不是那么不重要。 对，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朱立伦其实现在血液是有领导人的基因的可能性的，因为他是有可能成为台湾领导人嘛， 尽管他三番五次说我不选不选。 对，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所以其实他的重要性那不用讲，因为他确实有可能。另外呢，其实说真的 现在以前，因为我们常来讲领导人，两岸是领导人的职责嘛， 嗯， 可是现在你说台湾岛内最重要在讨论的就是两岸，就是监督条例，真正的战场是在立法院，而不是在领导人身上。那国民党主席就是这些立委归谁管？是归朱立伦管，不是归马英九管。所以其实你说它的重要性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所以两岸关系说真的有些时候交往它真的不是看头衔，就像你说什么海基会董事长去，其实未必能有什么实质的，这些反而是看实力。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在看，就是看你究竟有多少实力了。 嗯嗯，而且这个可能对于朱立伦来说他的意义也不太一样吧，他毕竟是迁台之后真正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你跟连战他们当年的成长环境和背景又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大陆方面至少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是第一次跟朱立伦这么样的会面嘛，也是对他来说是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两个人刚刚开始了解是吧，真正是要建立友谊我觉得才刚开始呢，可能是吧，还没有到那种要怎么样去延续啊，跟连战可能是老朋友，但是朱立伦我觉得还算是新朋友。好，到底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哈，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再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说到这次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登陆呢，有人就形容说哈，那虽然说他自己去大陆去的很少，当然了，他跟这个北大还是有一段渊源的，因为曾经他是台湾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在他当台大教授的时候是会计系的嘛， 对， 他当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所以呢，今天下午去北大的座谈，可能也能会见一些老朋友。但是对于大陆官方来说呢，可能更加熟悉老朋友不是他，而是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呢，在台湾也是国民党的大佬了，政商两界可以说是通吃。但是佩芬是不是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身份哈，不见得一定会给朱立伦带来正面的资产，有可能如果真的他要进逐鹿这个大位的话，说不定还会成为他的包袱。 你不要说大位，就像说刚过去的这个选举 九合一 选举，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就包括很多一周刊爆料出来的新闻都跟他岳父有关，所以那当然是第一。我觉得有几个点，一个是其实在台湾现在都觉得是年轻人世代，就是你跟这种国民党大佬越近，好像未必你真的反而好像越没有办法是得到民心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世代的问题。第二个当然就是因为他刚刚樊素提到，其实不管是他国民党大佬，或者他其实因为做生意的，所以在政商这种关系上面可能说比较复杂吧，所以在这上面其实朱立伦向来都是很在意，他自己倒是还蛮在意这些，就是关心你。其实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包括刚春雨讲到说可能他这次带的这些商人其实很少的， 对， 不像可能过去连战一带就两三百个人，可能大部分都是商人，所以他在这上面是非常小心的。那岳父又政商关系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岳父在他的从政之路上面是有栽培他跟帮助他的，但是在这些新闻上面我觉得当然就像讲可能会是包袱，那朱立伦自己要在亲情跟这个政治路是怎么选择，我觉得那是一个智慧吧。 嗯，而且朱立伦这次感觉还是比较温吞，就尽管说他在复旦想要打更加亲民的这个形象哈，但也没有穿西装，也没有打领带，就希望大家是以一个老师的这样一个身份来看待他，去向他提问。但是你总体觉得他吧就是得体，说话呢他不会说错话，就让媒体去大发文章，但是他也说不出来什么特别精彩的话，就整个人显得不够真性情。他可能都非常妥帖，但是妥帖的下来又感觉有点无趣和沉闷。 嗯， 有没有， 这是中庸之道嘛，在中国的官场你想要生存必须要中庸，你要是说什么特别过分的话那只有挨骂的份儿。其实像他这次来大陆本身就是不管是来还是不来都会被骂，然后来了之后谈得好谈得不好也都会被骂，谈得好就说是这个大红帽子就扣上了，谈得不好的话就说他无能什么都谈不成就又回台湾了。 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种中庸之道反而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时效的一种自保的手法。包括他这次没有带他媳妇来，然后也没有这个家宴，好像感觉就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没有这种私仪，全都是公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表态嘛，也是为了自保，省得又感觉好像他是跟这个习近平主席有这个老朋友啊，要扯这个家宴的关系啊。你回到台湾岛内又肯定是一顿被骂，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台湾被骂怕了，所以就只能 这样 子。 是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上次九合一采访的时候，我记得春雨去采访他的，其实那天你可能要他帮我们拿个麦牌或 U 叔叔，其实朱云很小心这种东西的，他不会在这上面，他可能 他生怕觉得 我 代言你们了， 对，或者是说我跟你比较紧，他在身面上是非常非常仔细跟小心。刚樊叔点到他是一个非常周到，确实是。以前我在做综艺节目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立我们还常请他上节目。 哦，真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你会觉得他也不叫做完全，你会觉得他是没温度的人， 教养很好的教授 学者。就像说，其实我记得我在三姐讲过，其实也跟马英九接触过，但马英九会跟你 hello 的时候，他可能眼神不见得在你身上跟你对视，所以这个人就是温度上面少一点，可是朱立人不会，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 非常舒服的，还比较接地 气。而且另外一面，你现在可能从大陆的眼光，就是在看这个人，因为还不是太真的很熟， 对。 可是你知道，朱立人其实重在，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他会讲人民想听的话，第二，他会骂他的官员。就像其实他开会起来开会骂人的时候是很凶的， 是吗？ 就像之前台北市有讲过，就是你公文用那些八股文在写，人民怎么看得懂？百姓怎么看得懂在写八股文？对，然后他那个会议上发火骂他的官员，就包括在国民党会议上，其实他开会是一个非常凶的人的。所以这点上面你就觉得人民看得哇很爽。所以有些时候或许你不会觉得他好像处处都很圆背，好像没有什么挑剔或什么，就或者是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可是有些时候他真的还 他对内可能比较强势，对外他就谨慎为主，省得在现在好像没有足够的底气和分量的时候还像柯文哲一样惹一大堆要擦屁股的东西。所以但他这个媳妇儿他倒是一直很神秘啊， 是 从来没曝光过吧。 应该说其实真的不是很高调，但大家都知道谁，因为毕竟你说他的岳父是这个国民党大佬级啊。可是从政路上就像说你刚刚讲到连战、吴伯雄，或者是不管是说海基会，其实每一个国民党这些大佬去其实都是带上老婆，包括之前宋楚瑜嘛。可是这朱立伦这次真的一直行李箱， 对 是真的。可是我觉得那当然有一个，第一他可能也不想要营造以前国民党那种感觉，他要有一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他想要走出阿伦风格吧，就他自己有点不一样。第二其实有些时候特别是现在新一代的这些政治人物，你有些人家人其实未必想要在这个，就是你自己喜欢从政，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在媒体曝光，所以在家庭跟他的从政上面是有切割的，保护家。就像现在台湾媒体会讲他女儿其实很漂亮，长得跟他很像， 真的， 对，其实还蛮漂亮，但其实他也是保护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一步一步吧。因为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可以上大位的话，我觉得那时候对朱夫人可能也 对就没有 没有办法低调， 对，势必要出来跟民众见见哈。那其实说到这次他去完北京之后，可能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对象就是美国，是吧？听说每年去完大陆他们都得去报备报备，包括六月份蔡英文也要去美国。所以呢去美国干嘛呢？谈来谈去还是这个两岸关系到底怎么样去处理。那蔡英文按他的行程，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讨论他宣布要参选的时候应该是定在六月份。那民进党这边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发酵？就说他这次登陆完之后，他在岛内有没有可能真的是给国民党2016的这个大选，他会转化成真正正面的这个资产？我现在似乎我没有看到很清晰的这样一个可能哎，但是反倒是民进党这边，他们反复的强调说，反正不是你跟他们对谈就完了，你主要是可能我在岛内的这个胜算，或者我掌握的民情比你更加的细致，反倒或许他们的发言权会更大。 是，其实你说如果你问民进党这些首长有机会去大陆，就是登陆同样的规格，他们会不会去？其实我觉得也会，就像不管说你说赖清德之前也登陆啊，那陈菊其实也去嘛，对，你说其实好像讲的就是好像一副好，就是有些时候你当然我觉得没有必要讲到说好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这时候如果是你的话，就像我觉得去之前有一个很好玩的，就像吕秀莲他要朱立伦在这个会面上一定要讲中华民国可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真的很错乱，就是 当年你们在执政的时候，中华民国是你们不要的，你们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它是一个流亡政府，是在1949年就已经消失的一个号，一个名字。可是到你看国民党要去登陆，要去跟共产党交往的时候，这时候你又逼国民党，你一定要嘴巴要挂着这四个字。 嗯， 所以有些时候你看政治，我觉得政治可能就这样吧。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很多时候，因为你知道台湾人登陆他是需要台胞证，所以有些时候，就我了解，其实有些时候是就是绿营的县市长，他其实是想在这时候，特别是说像国民党现在气弱，然后蔡英文有可能登陆，就是有可能2016执政的时候，他们是很希望可以在大陆的。 嗯， 可是台胞证毕竟还是中国大陆批嘛。 嗯， 对， 所以那其实未必能够这个舞台真的能够去就搭建给他们 去得成，是吧？ 对，去得成，因为我就我所了解，就是好像今年也有一些绿营的县市长是想的，可是你说蔡英文这个模糊啊，又不知道要干嘛，就是这气氛下。刚初音讲到求同尊异，其实他不是朱立伦这一次才讲出来，是之前就已经讲出来。这其实刚刚陈教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在有时候在台湾岛内在看，永远都会觉得你必须要尊重我。 嗯， 可是当然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跳出来看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应该要理解大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说他也有他要交代的对象， 嗯， 就像在台湾也有台湾，就是不管蔡英文或是国民党都有必须要交代的选民一样的意思嘛。 嗯， 那这个尊怎么样的话，我觉得也很难，很难的功课，但是也得要不断的寻求解决的方式。 他们就说这个会面哈，它会成为一个叫做什么定位器啊，嗯，导航仪啊，这么一个作用。就两个人像谈了之后，以后的发展基调，不管是我们重申之前的九二共识的某些的表述也好， 嗯， 还是有一些新的提法也好，那我们两个人相当于就定位了以后该往这个方向发展。具体的，你像包括国务院，你要怎么样去配合？像他们在那个福建不是设那个叫什么自贸区吗？是吧？这个就非常明显的，他可能就会有可能会达到某些政治方面的这个意图，因为他确实对台湾的农产品，似乎他是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这是不是也是在慢慢的，因为之前服贸一直在立法院通不过，他可能会转而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就让民众真的是有一种习近平讲到的获得感，就知道你跟大陆交好的话，一定是对你们有好处的。这可能从慢慢的那种细水长流式的润物细无声式的来改变现在，国民党比较低迷的这样在台湾的一个政治的困局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台湾的教授，他呢就是主攻美国的方向，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过，这次不管是民进党六月份蔡英文要去这个美国也好，还是朱立伦的这个安排也好，都会跟美国脱不开关系。那美国到底在这三方互动当中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向陈寅新教授来请教请教。陈教授您好。 哎，你好， 谢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那我们说到这个朱立伦和蔡英文恐怕今年呢都一定会去美国一趟，那想必呢去美国一定要谈及的话题就是两岸关系。那现在看到呢，朱立伦人还在北京，还在跟习近平有一个会谈，那您怎么样看待他这次登陆的这个成果会怎么样去转化成他跟不管是美国交谈也好，还是在16年大选的也好，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正面面的影响吗？ 你说对蔡英文吗？还是 对朱立伦？嗯， 对朱立伦，朱立伦现在是不是会去美国？要看他会不会决定参加国民党的初选，总统候选人的初选。假如他不参加，他就没有特别必要飞去美国一趟，因为过去的惯例呢显示，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领导人在当选总统之前呢，都是会寻求跟美国的高层官员见个面，然后呢看看美国对他们是不是非常支持。通常对他们支持的话呢，会在选举中呢可以有加分的作用。假如说是不是那么支持的，那可能就像蔡英文2011年呢就被国家安全顾问的汤姆·多尼伦呢这个告诉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说蔡英文不适合处理两岸关系，那就对他有减分或者是这个让他受伤的这种作用啊。那么这次呢来看呢，朱立伦跟这个习近平谈话呢，可能会透出一些讯息，两岸关系呢应该是会将来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会更好，而蔡英文呢却偏偏拒绝九二共识，那么这就会造成一种反差作用，美国就可能认为呢，蔡英文你拒绝九二共识就是存心就跟这个中国大陆过不去，那么朱立伦呢显然这个即使没去呢，也是会变成 很重要的就是没去这个美国，他也会被认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候选人的可能的候选人，因为他讲的非常得体，说是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还可以继续深化。那么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不太一样的，这里面就是中间对蔡英文应该会有一些正面的这个刺激作用，希望他能够去美国之前也能够好好想想看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对上这个话。 但是这次朱立伦包括之前也会提出一个求同尊异，但是这个解读求同尊异的话，可能两岸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国民党这方面，他就会希望可能是在之前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更加尊重台湾的现状，但大陆这边可能就是要求台湾的民众能够尊重大陆选择的这种政治道路。但是这个求同尊异，他的这个提法会对国民党未来在台湾的这种执政会有帮助吗？ 我想求同尊异呢正好符合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期待，因为台湾人民维持现状，不希望呢说大陆因为两岸制度不一样呢就要用武力来统一。那么对呢，对美国来讲也是不错，因为呢台湾这样讲求同尊异，表示不可能说是跟大陆就去发展很快很好的一个政治关系，这也是会让美国放心。那么同时呢，大陆也应该了解台湾社会不可能一下子接受这个一国两制，事实上大陆也还没有走向民主，有了民主了，事实上也就不用一国两制，那就两边一致的一致就可以了，一个制度就可以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对大陆、对美国、对台湾内部来讲，都是这样讲是比较能够站得住脚的，而且不会被人家批评啊，免得说，假如说是两岸他不讲究那个求同尊呢，就有人就会说他到了大陆呢，就会好像接受被大陆摸摸头啦。等等，那么这种攻击就会有，但是求同尊异呢，会使他先站得住很正，那么脚跟站稳了，才能够谈以后的别的关系。 但是朱立伦这次他也提出说要为台湾争取一些国际空间，我们刚才也请教了一位大陆的学者，他就说这个国际空间可能还是要在有限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是符合两岸的这种一中或者说九二共识的原则，才能够为台湾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那您认为朱立伦这次他喊这个国际空间更多的是为了喊一个口号，还是说真的在这次主席会之后台湾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空间呢？ 我想跟大陆在胡锦涛时代就说，只要可以做大陆可以为台湾想到一些合情合理的安排，只要遵照九二共识。那么同时在去年的张志军国台办的主任呢到台湾的时候也说，两岸可以共同研究来看看什么方法能够让台湾呢这个加入更多国际组织，或者这个融入亚太的东亚的这个经济整合。那么这次到跟朱席会的时候呢，朱立伦又讲了国际空间当然着眼于亚投行或者 RCEP， 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是蛮困难的事情，但是亚投行呢，我们讲台湾讲能够接受中华台北，而大陆也不想也没有也无意呢准备进一步矮化台湾的话，应该是可以谈得成的。事实上萧万长在跟跟习近平在博鳌会议的时候，习近平也说欢迎大家来参加，当然我们这一次没有在第一次的这个创始会员得到参加，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在第二波的这个亚投行的谈判过程中呢成为一个谈判对象。我想大陆一定会保持这样一个地位给我们，不会说既然谈两岸一家亲，怎么可能说什么都不帮助台湾就谈两岸一家亲，不是那变成一个本身就变成一个笑话嘛。所以我想大陆应该也会考虑的方法，只不过大陆担心呢民进党呢在没有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就取得了国共之间的一些互惠互利的这种成果，这个是大陆北京比较担心的。 好的，非常谢谢陈教授今天跟我们现场连线，陈教授再见。 谢谢，再见。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意见呢，来自于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的教授陈奕新，那他也是讲到哈中间的几方的这个博弈和考虑。其实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现在基本上主动权我觉得还是掌握在大陆这边。比如说你看我要弄一个国共论坛，我请你新北市长，我请你国民党主席过来，但是反倒是台湾这边似乎从来没有主动说，哎，我们也来弄一个什么什么论坛吧，然后请大陆的这边除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你平常你是很少听到有类似的这种比较高规格的一些会谈，这是为什么？ 其实应该还是政治的复杂，因为对于 title 这个称号，你说好国，就是有一天如果真的朱一伦请习近平主席到，那在 你想光是一些小不拉几的议题都可以在台湾吵成这样，这个东西会被吵成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情势，我觉得还没有办法承受起这么大的一个对震荡。可是刚刚还有一个，我们一直在谈两岸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每一年投就是每一次大选投票的关键就是台商大军， 对， 这也是一个投票里面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只有两岸，他们也在两岸之内， 嗯， 所以我觉得台商也是，不管是朱立伦或是蔡英文，都要想办法去，就是去得到这些票的。 嗯嗯， 可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讲法，就是朱立伦不应该选2016，是因为朱立伦现在是国民党唯一可以振兴国民党的一颗星星嘛。 嗯， 那如果2016他也垮了，国民党之后就完蛋了，就再也没有人可以振兴，所以应该看长远，就是2016是别人去选，但如果选输了，这是应该的，然后国民党就由朱立伦来，就是重新的改革来，至少还有人可以去延续国民党的整个改革。 嗯， 对，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声音。那到底什么是好的，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实是那当然很快应该朱立伦就会有决定了。 嗯， 我现在可能我们马上又要再讨论这个话题。 对，但是这次台商论坛在上海举行，有一个台商他就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点，说现在在大陆和大陆同胞结婚的台商有20万人，那每一个这20万人每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那总共加起来就有40万人，那等着这个如果说他这个大陆的老公或者他的家庭都有投票权，那至少有100万票可以投给这个朱立伦，为什么朱立伦不出来选呢？ 这也真难说。哎，你凭什么就证明说那100万他一定会投给朱立伦了，是吧？所以都哎，一切还在这个玄妙当中，到底呢最后谁能够获得大位，现在还早，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呢。嗯，所以呢我们这个话题估计还可以聊上很长一段时间。好，非常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